我哋能够在圣经那里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我们配置你的门徒去完成你的服务。以上所求在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二十五到廿六章呢，廿六章是讲耶稣基督的苦难，讲天国的完全，可以说在整个福音的结构里面呢，就是达到这个位置，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复活，其实这个救赎是完成了所有天国的满全。在马窦的记载有关宽恕这个方面事件方面呢，其实他先后有即不同的地方讲过，特别提过宽恕人要70个7次、这个事件。咁马窦今次呢用一个咩事呢，用一个人物事实来到解释呢个宽恕嘅问题。就係、是、耶稣基督自己实实在在对呢啲人嘅宽恕。特别係26章啦，讲咁呢就係即係罪恶，喺或者係26、27章呢，罪恶呢个黑暗係彰显咗人嘅行为。咁我哋都好熟耶稣基督受难嗰个事迹，咁其中之一第一个显示嘅就係喺嗰啲拥有权力嘅选民嘅领袖身上。一方面佢哋自己唔係话只係諗住为呢啲天主子民提高一个更好嘅生活层次，或者话提高嗰条带领佢哋同天主嘅接近，而係佢哋好多次睇返自己嘅利益，以一个即係有种想话争权夺利嘅现象。咁所以呢种咁嘅选民领袖呢种行为表现呢，其实係反映出罪恶嘅一种临在。咁第二个呢就係比拉多嘅一个审，作为一个总督审案嘅表现里面。一方面实际上佢表现系咩，好胆怯，好懦弱。佢用洗手嚟到去解释话呢个同我冇关嘅。但係实实在在佢出声宣布将一个无罪嘅耶稣叫佢哋你哋带佢钉死啦，係佢宣布出嚟嘅。佢亦都冇咗一种正义感，就係、是、当明知耶稣係无罪，明知佢哋宣呢啲咁嘅领袖呢甚至佢煽动群众呢话要钉死耶稣嘅时候，佢知道个背景係乜嘢。他亦都知道那个巴拉巴是在暴乱的时候杀死人的一个罪犯，但是呢竟然他去作为一个总督呢去接受，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益。那些群众说你宁愿释放巴拉巴要将耶稣钉死，他就接纳了这些这样的司祭长的一些意见。同样在这些人身上之外呢，罪恶呢彰显在什么呢，或者说藉着巴波罗哥的行为，那个否认耶稣基督的行为。这个否认耶稣基督的行为呢不是一次，而是三次。三次里面呢甚至用一个是不是叫做助咒，就是一个发誓的方式呢来到去否定。这个呢就在这一章的即是26章的74节那里写得很清楚。巴多禄就开始助咒发誓话，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讲完了三次之后鸡就提了。他的意愿是很好的。他跟耶稣讲过，纵使我跟你一起死无所谓。不过耶稣已经提醒了他，在鸡叫三次之前呢你要否认我。咁亦都反映出呢人嗰种软弱，人嘅意愿同嗰个实在嘅表现呢好唔同。呢、这个软弱呢係其中呢度其中一个表现呢，第二个表现呢就係、是、耶稣话可唔可以同我一起祈祷下，你唔能够同我醒悟一个事实咩，咁其实佢哋竟然呢就即係可以安心瞓得着。瞓到有冇鼻环声咧就唔知啦，不过咧安心瞓得着。这个人性软弱都系一种 在一個傾向罪惡的表現呢，巴多禄本人呢是一個所謂領袖，他的生活是一個典範，他這樣反映了耶穌。然後最後一個罪惡呢更加彰顯在尤達斯的身上，這個呢是最難解釋最難去理解所謂罪惡實在是什麼呢。因為你說尤達斯怎樣出賣耶穌呢，我們只能夠呢用一個線索去猜測，但我們不可能用一個肯定呢斷定呢來到去說、啊、他是為了什麼緣故要出賣耶穌的。所以呢馬窦在這個26章27章裡面的重點是什麼呢，他就是同可以說跟其他的福音一樣，其他的聖詩一樣，就是將耶穌基督的苦難、死亡和復活呢作為一個創世史裏面呢、啊、創世歷史裏面呢唯一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藉著耶穌基督的死亡呢，或者藉著他這個事蹟呢來到去使人類再不會再受到任何的障礙呢走向天主，或者說到底來說呢沒有任何的障礙呢使天主將人類呢帶回到他的身邊。咁呢個啫就我哋幾個聖詩呢都有一樣嘅目標，係將呢個高峰嚟㗎。咁呢我哋今晚呢只係讀第26章啦，咁就長長啲，我但係呢一次即係點話唔分段讀，因為呢我哋嘅連貫性呢會比我哋嘅印象會更加深嘅。咁可以輪到讀啦，阿 Steve 嗰個先啦，咁呢讀到去13節， 耶穌講完了這一切話，便對他的門徒說，你們知道兩天以後就是逾越節，人子要被解送，被釘在十字架上。那時司祭長和民間長老都聚集在名叫蓋法的大司祭的庭園裡，共同議決要用詭計捉拿耶穌加以殺害。但是他們說，不可在慶節內，免得民間發生暴動。耶穌正在伯達尼乃病人西滿家裏時，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貴重的香液來到耶穌跟前，倒在正坐席的耶穌的頭上。門徒們見了就不滿意說，為什麼這樣浪費？這香液原可賣得許多錢，施捨給窮人。耶穌知道了，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叫這個女人難受呢？她在我身上原是作了一件善事，你們常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至於我，你們卻不常有。她把這香液倒在我身上，原是為安葬我而作的。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全世界，這福音無論傳到哪裡，必要敘述他所作的事，來紀念他。 隨後那12人中之一名叫猶達斯伊斯加略的，去見司祭長說，我把他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什麼？他們約定給他30块银钱。從此他便尋找機會要把耶穌交出。無敲節的第一天，門徒前來對耶穌說，你願意我們在哪裡給你預備吃逾越節晚餐？耶穌說，你們進城去見某人，對他說，師傅說，我的時候近了，我要與我的門徒在你那裡舉行逾越節。門徒就照耶穌吩咐他們的作了，預備了逾越節晚餐。到了晚上，耶穌與12門徒坐席，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他們非常憂悶，開始各自對他說，主，難道是我嗎？耶穌回答說，那同我一起把手沾在盤子裡的人要出賣我。人子固然要按照

那些拿着耶稣的人将耶稣带到大司祭规划前，经师和长老已聚集在那里，巴多禄远远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庭院，他也进到里面，坐在差役中观看结果。司祭长和全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要把他处死。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但没有找出什么。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说，这人曾经说过，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在三天内我能把它重建起来。大司祭就站起来对他说，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却不出声。于是大司祭对他说，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弥赛亚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并且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你们以为该怎样？他们回答说，他该死。众人遂即向他面上吐唾沫，用拳头打他，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说，弥赛亚，你猜猜是谁打你？巴多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有一个侍女来到他跟前说，你也是同那加里纳亚人耶稣起的。他当着众人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出去到了门廊，另一个侍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是同那纳扎利人耶稣一起的。他又发誓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过了一会，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巴多禄说，的确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巴多禄就开始坐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时鸡就叫了，巴多禄便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一到了外面就伤心痛哭起来。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段这一篇的圣经听过多少次，不过没理由我们都就快要再大家听过一次。我呢就先解释一点点里面的东西，不会全部讲完，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一篇圣经，我们的反省和默想呢还要过去解释一些所谓经文的内容，因为经文内容呢可以说都不是很太难了解的。第一段呢就讲那个为耶稣洗脚那个女人那个问题，玛利亚。咁因为呢这个事迹呢在对公福音里面呢即有少少不同的写法啦。咁于是有人呢就会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在耶稣在他身上讲了七个魔鬼那个呢？因为他最弊就是个都这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咁我呢睇返，大家都有呢个圣经係启示马窦嗰个注释啦。马窦廿六章嗰个第一个注释里面呢，第一个注释里面佢谈，这个女人按照约望十二章一至八节所作。咁究竟约望十二章一至八节讲乜呢？我哋又转到十二章一至八节。咁约望嘅十一章呢就讲耶稣复活拉撒六嗰个问题。咁十二章呢就话，逾越节嘅前六日，耶稣嚟到咗伯但尼，就喺耶稣由死嘅之中唤起拉撒六嘅地方，有人为嗰度喺嗰度为佢摆设咗晚宴。那二拜事后，而拉撒六亦都系同耶稣系咪一齐食饭嘅一个位。嗰、那个时候，玛利亚拎咗一根极珍贵嘅纯拿耳多香液，敷抹咗耶稣嘅脚，用自己嘅头发擦干，屋里边充满咗香液嘅气味。嗰、那个要附埋耶稣嘅斯加利亚律师咧，即系佢嘅一个门徒咧，就话：，点解将呢啲香液唔卖出去，卖咗三百蚊银钱，三百个德勒咧，施舍俾穷人，唔好咩吓？ 他讲这句话呢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是因为他一个贼掌管钱囊，时常偷取里面的钱等等等等。这里是讲了一个事迹。咁然后呢就马大的注释呢继续就话啦。他说他是呢就六同马尔大的姊妹玛利亚，不是路加第七章三十六至五十节的所记载的罪妇。咁路加点记载法呢是讲第一个问题啦。第七章个标题三十六节。咁第标题呢就是篡改罪妇啦。他说这里就是有一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便进了那法利塞人的家中坐着。那时候有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他一听讲耶稣在法利塞人家坐着，就带着一樽一玉瓶香液来站在耶稣的背后靠近他的脚哭起来，用眼泪滴湿了他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如此咁样口亲佢嘅脚，以后抹上香液。嗰、那个请耶稣嘅法利赛人见到咧，就心里边咁话啦：，如果呢个系先知，点解俾呢个人咁样做咧？咁咁就呢、这个系讲法利赛人。咁就话约望福音咧，就冇讲边个人，只系讲有人为耶稣为呢、这个负责嘅拉就咁咧设宴。咁嗱呢度咧，我哋再睇系咩咧？睇第七章三十六，约望福音十二章。嗱，约望福音十二章嗰度咧有个注解嘅，吓注解咧，我哋睇翻咧就话，佢第一个注解就话参阅马廿六六至十三，即系我哋读嗰度啦，吓咁然后跟住公呢四三十四三至九，佢话由呢个宴会呢以讲出嗰个问题喺边度啦。咁我哋睇马尔谷十四三至九，其实十四三至九呢就等于马头所记载嗰个背景。就当耶稣喺伯太尼拉病人西满家里面坐席嘅时候呢，嚟咗一个女人拎咗一玉瓶珍贵嘅唇纳尔多香液。他打破了玉瓶将倒在耶稣的头上，有些人就不满意，彼此就说为什么这么浪费这些香液啊，这个香液不是原本可以卖三百多百银钱才能平衡呢？他们对那个女人很生气，耶稣就对他说由他啦，因为他不要叫他你们为什么叫他难受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件善事，因为你们时有穷人在起。这个马尔谷和马道所记载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而欲望记载的呢亦都是只不过呢是讲出了一样呢，这个女人是哪一个的关系、是马尔大啊和拉撒路的关系。咁虽然呢他没有讲明哪个人为耶稣设宴，但呢就讲出了个逾节的个时间性。马尔谷和约马道呢都一样。但路加那个呢就不是那个时间，就是那个法利西人设宴的。所以这里想讲呢就是说有时一些人都说耶稣又赶走七个魔鬼那个玛利亚呢，其实呢就是赶走七个魔鬼的玛利亚呢就是那个所谓的罪妇，就不是讲这个玛利亚。而现在这个玛利亚呢等同什么？等同马尔大的姊妹拉撒路的姊妹，所以我们要分开这样东西。咁然后呢就咁喺第三节里面呢佢话嗰个时候社长同民间长老都聚集喺盖法嘅大司祭庭院里面做咩呢？共同议决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呢、这个嘅咁嘅现象呢其实呢由古时耶稣基督年代，我谂之前都有耶稣基督年代有，到今日仍然都有。古时有的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当耶稣这个受苦受难的事迹里面，大家想到旧约里面有什么事迹、耶稣被出卖的约瑟，约瑟是一个基督被出卖的预像。约瑟同样是有人讨论的，我们怎样在这个这样的细佬经常觉得不好听，就是这个衰仔拿着老豆那些正嘢仲话我哋要摆佢等等等，我哋要即係杀死佢，我哋要埋咗佢。 後來終於賣咗佢啦，咁啊即係有咗啲錢啦咁樣。咁啊，即係啲人咧，如果想陷害一個人嘅時咧，佢哋多數都會即係有一班人咧嚇去傾下點樣去陷害一個人。咁喺舊約聖經裏邊咧，《聖靈》第二章一至二節嚇都反映出咧，當時啲人咧嗰種心態真係有啲咁嘅情形出現啦。咁第二章一至二節咧，佢咧就係、是、一個標題就墨西亞必勝啦。是不是第一第二次萬邦為何這麼囂張、啊、眾民為何這麼妄想世上的王列王群集一堂諸侯不至聚首相商反抗上主反抗他的守護者這些人就是即是一種、或者說自滿驕傲不自願接納另一個人呢要陷害他呢要想方法呢這個先知亦都是遇到這樣的現象這個耶利米亞先知同樣是即是出現是那些人都出現了怎樣呢這個趕即是怎樣說趕絕這個先知、啊、所以呢就即是我們可以了解到我們要留意呢就是究竟我們對人的關係我們當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我們要小心是不是集埋一齊諗去陷害一個人呢究竟是行埋一齊諗去幫一個人咧，去救一個人咧嚇。咁喺呢度咧就瑪利亞為耶穌洗腳嘅事蹟咧，耶穌即係講咗，即係話俾佢哋聽，點解你哋要叫佢難受啊？佢喺我身上做嘅係一件善事，有時善嘅有共在一起，此外你哋唔係常常有，所以咧佢做呢樣嘢咧係原本係為我安葬而做嘅。咁個説話，大家明唔明啲啊？ 明，我唔緊，打招呼問我一 你梗係有啲嘢明呢個道理。 即係佢咁有 insight， 即係佢可以睇到以一個普通嘅婦人，我唔知道佢跟咗耶穌幾耐啊。咁啊，第一樣要夠膽喺咁嘅猶太人傳統坐低而。節嘅有時嘅，佢覺得埋嚟做呢啲。咁究竟佢係因出於愛耶穌啊，一個人上咁樣嘅，即係中意好中意，真係睇到好多嘢，睇到耶穌係天主。咁一定係有兩樣，後耶穌講嗰句嘢咧，第日傳到出面咧，個都會講佢樣嘢，即係話證明呢個人做嘅嘢係必定係好有智慧喺度。 你哋自己覺得點啊？幾時？ 我覺得可能耶穌。我都冇睇到話個女人知道佢將會死亡啦，所以同佢再講你係耶穌自己變化，即係話俾自己聽，俾天主安排嘛。 唔係天主安排。 唔係天主安排，唔使口，唔使猶豫，唔使唔急。 明嘅咩？ 啊，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唔簡單嘅事嚟嘅，因為係佢係去到那個人屋企，佢唔係被請嘅嘛，咁所以其實好可能喺門口已經俾人截住，但係可能夾硬入去，即係我諗個情景，如果咁樣睇係嘛，咁所以佢哋都唔中意啊，點解你咁樣做呢樣嘢咧？咁樣咁我睇呢個人喺耶穌嘅身上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單止係淨係話真係為佢穌話係到喺佢身上係為咗安葬我而作嘅咁樣。我諗咋，我都唔係幾想得透。就話喺咁嘅環境裏面，佢都係因為喺前兩個福音裏面咧都講出咗一樣嘢咧，猜你仲同一齊啊咁樣，但呢度冇講。咁但係其實係同一個人啦咁。咁喺呢個人咁樣做，佢會覺得佢係得到耶穌嘅一個寬恕，所以佢係一個回報。我會覺得係一個。我咁睇咯，即係因為係一個回報，係對耶穌嘅嗰份接納咗佢，所以佢攞曬佢嘅積蓄去買呢一樣嘢去。 嗱我嘅了解咧就係因為佢正話講正話福音講呢個罪人咧，咁即係路加記載咧，根據路加福音記載咧，冇錯，嗰、那個女人係個罪人，但係如果喺呢度講咧，就正話話呢個馬豆馬爾谷。同埋約望嘅記載咧，咁呢三個記載咧係同一個人嘛，啊，咁嗱呢一個人咧，佢哋即係根據聖經學者就話呢個係馬爾大 的那個瑪利亞嘛，就是拉撒勒的姊妹嘛。啊，我們都知道呢，這個如果是這個瑪利亞的話呢，假如前面那個瑪利亞怎樣，他很清楚啦，他就是因為耶穌都說他愛得多所以捨得多，那這個愛的動力很重要啦。啊，你那個法利西人有沒有搞錯，我們這些男人吃飯，你這兩個人啊，即是如果你是手有眼光的，你沒理由給他來給你做這樣的事，他是一個罪婦來的。但無論如何，耶穌都說他愛得多捨得多，就是其實那個愛的那個力是挺強。而這個瑪利亞呢，是馬爾大那個姊妹呢，記得當耶穌去到家裡的時候，他坐在耶穌腳前聽他講話。啊，那馬爾大呢就有少少不好攰，大佬即係咁打錯，我一個人做咁多嘢，你喺度即係同耶穌傾偈，你係梗係著得過啦。但耶穌話咩咧？佢話你唔可以喺佢身上攞去呢樣嘢，佢嘅恩寵或者係佢嘅點啊？佢得到嘅嘢咧就係佢係聆聽耶穌同耶穌相處，交心交呢，這個係咩咧？都係一個愛嘅一種好重要嘅一樣嘢。當然愛有唔同嘅表達方式，馬爾大咧可能就係用行動做嘢，以為即係好好招待耶穌係一種愛嘅表現，但係耶穌反為咧就接納你，即係聽我講嘢，喺嚟到同我一齊，都係一種好嘅愛嘅表現。嗱，呢度咧就所以我識到話，喺我哋嘅信仰行動裏面咧，究竟係邊樣嘢好咧，邊樣嘢唔好咧，我哋好難去斷定好與唔好。不過當然我哋會話做個平衡啦，你唔可以即係上喺聖堂裏面祈禱。八個小時祈禱乜都唔喐，咁叫做愛耶穌咩？咁亦都未必係人咪？佢要上一次講話一界面嘅一嘅界面嘅兩面，愛主愛人。咁但係咧，我自己睇咩咧？睇係女性好特別嘅，女性嘅愛咧係比男性強好多嘅。耶穌同樣喺十字架路上，當西門俾人拉佢幫咗孭耶穌十字架就點啊？唔願意，係嘛？另一個女人咧，佢衝破咗群眾去幫耶穌抹面，呢、這個就係一個好明顯嘅對比咧。一個男一個女，同埋同樣面對一個苦路上的耶穌，一個咧人嚟拉佢，佢都唔願意；一個咧衝過咗去嗰啲人嘅阻礙、兵士嘅阻礙，竟然走去呼門，即係抹耶穌抹面。呢、這個事例，我覺得。我從這裏看到的就是愛的動力是可以解釋基文提出問題的，為什麼他這麼有吉屎 會做這件事， 就是智慧。 當然或者智慧天主給他的這件事，但是就是說這個香液在我身上原本是為安葬我而作的，這個就是咩所說的，是一個象徵。因為他們葬耶穌是怎樣埋葬死了之前要呼喚耶穌的嘛，這個就是一個 預兆，是沐浴來的， 沐浴是防腐劑，其實 香 料 佢 唔 係洗腳， 係 根本成 成 頭落落去 咯。佢呢個係從 頭倒 落去 㗎 嘛？ 倒落去喎，唔係即係洗腳。 嗰個先係洗腳啫。嚇！ 唔係咁，我諗呢個喺呢度描述上面都有唔同嘅地方嘅，即係除咗話講瑪利亞，或者究竟呢個女人係邊一個問題之外，佢有啲描述係講佢由頭淋落去，有啲就淨係講佢淨係洗只腳。係要眼淚滴濕咗，然之後慢慢乾，跟住抹上去。咁我想作為一個預示耶穌會死之前啊，即係預示耶穌會死，咁而需要呼喚佢嘅屍體嘅時候，咁我諗應該係由頭落去啦。即係咁樣先至似啲 嘅身份啊。 咁都係採取compromise。即係呢樣嘢就係話咧，即係呢樣嘢佢係好非常之勇敢，但係冇乜智慧唔知。不過耶穌藉著呢樣嘢咧，就教訓啲門徒，講俾佢聽，再重新講佢聽，我嘅葬禮嚟緊啦，你哋知唔知咧？咁樣，我諗係兩樣，因為呢個女人咧係一個好叫做好忠信、好唔睇頭地嗰類嘢。你諗下，你哋去過嗰間屋啦，開即係喺以色列。 像晚餐嗰、那個房嗰、那個那個房啊，喺二樓嘅閣樓嚟嘅。佢下邊衝入去已經算叻，仲要衝埋上樓梯上上邊。即係話， 你唔 係 個， 佢 而家 係 佢 嘅 晚餐嚟嘅。呢一百零喺八達嚟嘅冇錯。嗰、那個唔係閣樓嚟，其實好大嘅。我唔知你你要再整過， 咁新拆咗定點啊？咁多年嘅暴拆到， 唔係我就話唔知係咪再整過。 喺原喺嗰或者喺原 拆，係 啦， 當佢嘅原，即係話當時以婦女嗰個地位嚟講咧，猶太咁傳統咧，根本你入都唔會入得去。佢梗係好發爛渣，係要始作埋熟先至可以衝入去。 我覺得始作埋熟添，我應該冇幾熟嘅喎，因為 拉撒路 係因為佢係拉撒路係啊係啊係耶穌。 係啊，但係喺西門嘅屋企喎，唔喺拉撒路屋企。 喺人屋企嘛，係 人屋企。 係啊，可能冇請佢。係咯，佢就唔會請佢嘅。 我諗係一個非常之勇敢同埋即係不顧一切嘅行動嚟嘅。 嗯。跟住佢請。所以個愛 同埋你，所以要係一個老聽話，佢好盲目，佢知道好假單純。你咁講好單純，佢知道可以唔抵頭皮嗰個人，佢無論如何排除萬難，要做嗰樣嘢，都費事考慮咁多樣嘢。但另一方面，耶穌講啦，呢件事本身嚟講冇乜特別啫。點解耶穌咁樣講啊？萬萬以後傳出去，個個人都知道點樣做法，點解咧？唔係一個困難。不過我咁啊，好似阿阿咩講，可能就係話即係。講多幾次就係自己就快死，唔係慶祝乜嘢。咁講緊佢末日嚟嘅嚟緊。 我啱啱如果咁講，即係啊呢個女士佢對耶穌嘅愛，同埋即係而家係好似耶穌係宣，唔係耶穌係宣揚佢，你哋即係要紀念佢，因為佢為咗表揚佢嘅愛，對耶穌嘅愛，即係咁勇敢啦，做咗啲咁嘅事，其實一個係一個表揚咯。而家門徒都應該係即係唔好斤斤計較睇錢，唔睇耶穌嗰邊。 咁咧就後面咧就講及到即係自由嘅師去出賣耶穌個問題啦。咁我就話都講過啦，由律師咧就即係出賣耶穌咧個動機好似好簡單。耶穌被出賣啦、死亡啦，其實亦都係一個救世嘅滿全，就係、是、滿全咗嗰個約瑟被出賣嘅現嗰個預象啦。咁我就提過咧，話罪惡嘅行為其實好難去解釋嘅，行為係即係我哋睇到，但係同罪惡嘅關係乜咧？尤其是如果我哋留意羅馬人書、保羅通道解釋法律罪啊、誠意啊嗰啲概念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哇，原來真係好複雜嘅呢啲咁嘅觀念啊！咁 唔係羅書係希伯來。 羅馬書複雜啲啊！ 嚟希列文中間講呢、這個呢樣嘅罪惡係非常之難明，即係講乜嘅？ 係而家都係一樣啊！嗰啲個聖經學者咧咁打出咗，佢話其實猶大斯米咧同其他嘅宗門徒一樣，都係耶穌所揀選嘅其中一個門徒。咁佢咧即係耶穌有意使呢啲十二個門徒咧都成為教會嘅領袖啊，所以實際上。後來都個個都去唔同嘅地方傳教啊、發展啦、啊。咁耶穌冇意選擇佢作為一個副賣者，即係耶穌具有先知嘅眼光啊，具有智慧咧，佢都冇諗到，即係冇睇到你呢個險仔嚟嘅話，即係唔好揾佢。即係聖經完全冇咁嘅牽涉出嚟。咁佢背棄咗天主，究竟咩為咗乜嘢咧？咁我哋從聖經裏面睇到就話呢度話約定咗三十塊銀錢，而且話馬窦福音約望福音就話佢係一個貪錢嘅人，係咪因為貪錢？係咪因為呢三十塊銀錢佢就真係願意賣佢嘅師傅咧？如果再進一步我哋睇翻咧，後來喺應該係下一章啦，下一章咧就係、是、後來佢後悔嘛，後悔賣咗耶穌流耶穌嘛。然後攞翻啲錢俾翻啲師仔，好似想即係喂唔該你俾翻耶穌我嚇、啊，即係掟翻啲咁嗰啲啊！呢個係你做嘅嘢，你選擇嘅嘢嚇，即係過咗冇得翻轉頭。咁、啊、就於是咧，佢掟翻嗰三十塊銀錢俾佢。所以如果佢真係為咗錢，佢唔會蠢成咁話，就師傅都冇埋咯，咁人哋唔肯接受咯。咁你冇理由啲錢都掟埋俾人啦、啊，即係講到唔聽，偷雞唔多食渣米添，三十蚊都冇埋。如果為咗錢咧，係咪都攞翻啲錢啊嘛？即係我哋今日睇嗰啲咁嘅 所謂罪惡的 電影啊、電視都看到啦。最後尾是為咩啊？都為了錢啊！無論如何都係咪？咁佢對自己所做的事咧，其實咧有一種悔恨嘅。咁但係咧，點解佢喺悔恨之中又自殺咧？咁我哋就話佢因為佢失望啊。佢失望其中一樣嘢咧，其實咧背後仲有問題出現，就係咧佢對耶穌點睇法？因為如果真係了解深信耶穌嗰個所謂身份咧，係墨西亞嘅話咧，對天主個信心係有深度嘅話咧，佢唔會咁失望，唔會去到呢一步。 猶達先唔同猶達係嘛？聖朱實聖猶達咁樣。 我先嚟講個唔係。 嗰個好後期啲嘅。 唔係後期，嗰、那個咧係中途之一，但係嗰個咧叫做咩啊？西門。即係呢個伊斯加略，佢喺聖經 好似係講聖啊嘛。伊斯加略， 佢伊斯加略係入邊一個概念，係有個意思嘅。佢嗰個意思係一種即係以暴力剔手啊，叫做咩？叫做刀仔嗰啲咧，係咪剔手啊？ 匕首。 匕首。咁即係個解釋係咩意思啊？嗱，佢。因為在他的觀念裏面呢，他的名字當然呢 我就不是那麼贊同，因為他的名字所以造成這樣，但是我即中國人說什麼不怕改壞名，不怕生壞名，最怕改壞名，改了伊斯加略人、啊這個有書於是做的這樣的事，即我們不可以絕對這樣 伊斯加略 即是他這個伊斯加略是他的那個地區的人，那個地方的人、okay? 就好像納扎利人耶穌那樣、啊、伊斯加略人。咁但係咧，事實上係咩咧？猶大斯咧有一個，佢本嚟都係中途之一，但係佢對其他門徒咧，佢曾經宣認過耶穌係真係天主子，就係、是、喺聖經裏邊咧，邊度記載咧？就係先十四章三十三節，雖然咧唔係 馬 頭啊，唔係去翻呢個馬係馬頭係馬頭馬頭。十四章三十三節，就係、是、十四章三十三三十三節，就係、是、嗰、那個亞德魯步行水年嗰、那個嗰章啊。咁佢哋咩咧？佢話咧第三十一節咧就話耶穌立刻拉伸手拉住佢，拉住亞德魯對佢話：小信德嘅人啊，你點解懷疑咧？佢哋一上咗船咧，風就停啦。船上嘅人便朝巴嘅话，船上嘅人系边啲人啊？就系中途啊嘛，啊中途啊，咁佢哋朝拜耶稣话话，你真系天主子喎、啊，所以咧喺呢度都可以话，尤勒斯咧其实曾经一次承认过耶稣系天主子，不过呢、這个所谓信得够唔够深嘅问题啦。喺呢一章里边咧，尤勒斯咧先后两次。就是25節和49節呢先有兩次呢叫耶穌做什麼做拉比就拉比、okay. 那拉比呢就較為人性的層面，拉比呢也都是什麼呢，可以說是一個叻的老師，因為拉比其實就是老師嘛，是一個導師嘛，那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或者說那所以呢會不會就是他現在因為耶穌先後說過幾次我要上耶路撒冷，人家會出賣我，即是 會拉我去受苦受難釘死等等，那而見到耶穌死期已近，死期已近表示什麼呢？復興以色列有沒有希望？沒有希望，因為已經就死了，怎麼復興以色列呢？因為他的期望，他們就算唔單止余達斯咧，就算連其他宗徒咧都有個期望，你幾時復興以色列啊？咁所以喺佢哋嘅期望裏邊咧，希望係耶穌復興以色列，或者話帶領佢哋嚇反抗羅馬呢個統治嘅。咁而家見到耶穌呢個所謂拉比咧，竟然就快要死啦，對我哋嘅以色列嘅復興咧都冇希望啦。咁所以，佢睇唔到或者話忘記咗咧，佢對耶穌基督曾經宣認過佢真係天主子呢一種咁嘅信心。佢 亦都即耶穌再唔係一個新嘅天主子，一嚟就快死啦，啊，仲有兩日就唔喺度啦，啊，佢再唔係呢個世界上具有赦罪權柄嘅人子，啊，其實喺馬太福音記載裏面咧，先後咪好多次耶穌幫嗰啲康嗰啲人康復啊、恢復死人啊、驅魔等等，咁然後咧就啲人話：，誒，你有咩權講呢句説話，叫佢拎張床走，即係可以啫，即係你。赦佢罪，佢就赦咗，即系点可以咁做咧？即系虽然佢睇过、听过耶稣讲呢啲咁嘅说话，睇过耶稣所做嘅嘢咧，但系佢而家呢个见到耶稣就快去到尾声嘅时候咧，佢已经冇咗个信心，所以佢嘅可能因为咁咧，即系连佢负埋耶稣嘅罪咧，都冇一种希望咧，耶稣会宽恕佢，而走咗去个绝望嘅境界，所以咧就。我哋睇到呢個可能性，就係余律師去到所謂絕望，因為佢個信德只係喺嗰個最後咧，去到就耶穌喺個拉比啫。而班公六咧嗰個罪咧，犯個罪咧，咁就我都提過啦嚇。其實佢所犯嘅罪係一個好典型嘅罪。我哋每個人其實都一樣，都一樣咩咧？就係當我哋嘅行為同我哋嘅信仰有所謂互相。對立嘅時候呢，或者話我哋嘅行為要可能背棄我哋心裏面內心裏面嘅真理嘅時候，我哋做呢樣嘢，真理耶穌福音唔係咁教導我哋，耶穌唔係咁教導我哋喎，於是呢我哋開始有所謂詞不決，究竟點好呢？好啦，冇 challenge 就冇嘢，一有 challenge 呢，我哋即刻會諗呢，我哋即刻諗，咦，我點樣保護自己喎，即係呢樣嘢，如果我做咧，可能對我不利嘅，可能對我有傷害嘅。即係個傷害咧，唔係指嗰個靈性、那個信仰，而係我而家我呢個工作、我呢個位置嚇又唔好嘅，即刻咩咧？即刻會放棄個真理。咁就我提嘅比拉多就一個好明顯，雖然佢唔係信徒啦嚇，不過好明顯就係為咗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因為佢話：如果你放咗耶穌。我会话俾凯撒听，嗰啲人已经即系咁样去咩啊？去威胁佢，佢已经听得要死啦，即刻即系唔关我事噶咁样。咁所以事实上我哋即系正话读嘅嗰张八都落步行水面咧，这个事件咧，正系一个写照俾我哋睇到咧，我哋。平時都可以話冇所謂啦，我跌落水咪游水啦、不過見到風高浪急嘅時候咧，對生命有一個挑戰、一個危險性嘅時候咧，我哋就完全唔係腦海之中所諗嘅、我可以游水，我唔怕、所以就會變成好容易順從呢個所謂生人生嘅本身嘅一種本能，變成一種怯懦嘅武膽嘅人。唔係，我唔係咁講，唔係，我冇咁做，咁我唔係咁嘅意思，咁即係我哋即刻會用好多咁嘅表達方式嚟到去掩蓋自己嗰種現象。所以巴哥律咧個信心咧就細啦，好清楚喺度啦。但係好在咧，佢仍然保持有一份信心，就對耶穌嘅信心，因為佢相信咩咧？可能呢個字都係所謂恩典所在，相信耶穌所講嘅。耶稣有束缚和释放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已经交了给教会，而他是教会的头。耶稣特别叫他，就是我引领生命建立他的教会。当他听到鸡叫的时候呢，他的圣经叫做他出去痛哭。大家都知道痛哭有两，当然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你自己的很伤心啦、一个就是一种失落了的东西啦。咁嘅傷心就係咩咧？就係即係做錯咗嘢。咁呢個咧，痛哭係一個咩咧？係一個悔改嘅一個標記。因為佢諗起耶穌對佢講：你雞叫之前，你三次不認我。師傅講過咁嘅嘢，即係自己做得好錯。所以只有相信罪惡可以赦免，我哋人咧先至有能力去悔改，先至有能力去面對我哋生活呢種所。要 接受的挑战。咁巴多禄同其他嘅门徒一样咧，有时同样系接受唔到诱惑，或者我哋今日嘅基督徒一样，有时我哋有挑战嘅时候，有诱惑嘅时候咧，我哋都展现出力嘅软弱嘅地方咧，系为咗所谓现世嘅嗰种讲得唔好听就系近视眼嗰种好物质化嘅观念咧去睇我哋嘅信仰嘅所谓信仰嘅选择，选择现世嘅利益多于我哋嘅对主嘅表达嘅信心。咁呢个系即系一个对话啦。咁然后咧，我就跳到去咧廿二节嗰度吓，佢哋感觉到非常忧闷，开始各自对佢话：主啊，难道系我咩？即系直究竟系咪我出卖耶稣？即系系咪我要出卖耶稣咧？因为耶稣讲咗有人出卖佢嘛。但其实我自己嘅反省嚟谂就系话呢句说话咧，好可能我哋。虽然啲人会话我冇出卖耶稣啊，我都冇去即系话俾人听，系以着当时嘅十二宗徒嚟讲吓。但系点解佢哋会咁样问呢？咁其实反映咗一样嘢，其实有时我哋有意无意之间做啲嘢咧，好可能系出卖耶稣嘅，自己都唔系意，即系无意识地做咗一啲行为。咁呢个亦都反映出就系耶稣不断提醒人，我哋要醒悟，要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我举一个例子就系，譬如话啲宗徒喺某个环境里边特别讲出咗耶稣基督做过某样嘢，而呢样嘢好可能就系人哋会着作为即系佢要控告耶稣嘅其中一个例子都唔定嘅吓。咁所以啲人咧。除了当事人如果先好像其他的人一样的问法之外，他们个个都担心就是我究竟是不是出卖耶稣，是不是我呢，是不是自己做错事呢？这个呢其实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天主的恩典来帮我们自己去反省，究竟我们所做的事有没有出卖到耶稣。今天 我自己就觉得不要只是想 我犯了很大的罪去出卖耶稣，其实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些事做得不是按照他的教导或者他的价值呢来做呢，可能他们是出卖耶稣的。那么尤律师呢就都开口问耶稣啦，他就提到他称耶稣做拉比，拉比。然后呢就耶稣呢就讲及啦，就见到最后晚餐那里啦。最后晚餐呢这个28节呢就说这个我的血，新约的血，这个新约与旧约还有一个对立，一个对立。咁大家都知咧，喺舊約裏面咧，佢哋同樣有赦罪嘅。其實赦罪係點樣赦法？照男啫，有啲嗰啲喪嗰啲羊啊、啲血啊，我哋撒喺羣眾身上，作為一個赦罪嘅表達方式啊。咁耶穌基督係一個新約嘅羔羊啦，佢我哋知道亦都知道就係、是耶穌嗰、那個。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前吃逾节的晚餐，正是一个缩影，一个预象咧，讲耶稣基督的晚餐。因为他们吃逾节晚餐的时候咧，佢哋将个羊的血咧涂喺门楣嗰度嘛，咁五旬节呢个咧，大家都了解啦，喺摩道班我哋提过好多次。但系咧，约莫嗱呢个马窦咧，跟同其他嘅福音比较咧，有一个唔同嘅地方。一个唔同的地方咧，就系廿八节最后尾嗰句。以赦免罪过，这个是马窦自己有的，加上这一句说话去马尔谷姆这个为赦免罪过，他有前面的样为大众倾流，但马窦就更加清楚为大众倾流，做什么要为大众倾流呢？为赦免罪过。为什么马窦会说这件事？因为他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对于这个赎罪制那个观念很清楚的嘛，对于汤羊来到即是血洒在这个人身上是很了解的嘛，所以马窦呢就是用这个说话呢来到帮助当时的教友啦，他们的团体教友啦去体会这个。旧约那些资料我不再详细讲了。然后呢就尤达斯出卖耶稣，咁大家都看到呢尤达斯以一个虚伪的行为就是去亲吻耶稣，咁本来亲吻耶稣是一个爱的表达方式，或者话亲吻是一个爱的表达方式， 不過猶大斯咧係用呢個愛嘅立方書嚟到出賣耶穌，聖言好清楚講出就係佢有一個虛偽嘅行為。咁呢個虛偽行為咧，我哋好可能都好容易犯嘅。第49節咧就係當佢即係親耶穌嘅時候咧，同樣講同樣嘅説話，打比你好啊，表面上係一種問候嘅説話。然後咧就講出咗啲人審判即係耶穌啦，最後就係講百福錄嘅所有三節五段主咧，就係去到即係75節咧，百福錄咧就試試回到哦，而家明白到百次耶穌曾經原講嘅説話咩意思啦。的而且確佢自己真係犯咗呢個咁大嘅錯誤。咁裏面其實咧都有好多舊約裏面嘅所謂先知所講過嘅預言咧，係顯示喺裏面嘅。咁呢個我哋喺聖週嘅時候咧，都會讀不同嘅舊約嘅先知書啊，我哋會睇到啦。所以呢度唔再講。好，嚟到呢度有冇嘢反省、分享、討論？